Thank you.

亲密的爱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。兴奋的时分，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 些无聊寂寞陪伴着我。

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，我回来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。